中国百年风云，为您打开历史的窗口，捕捉永恒的瞬间。中国百年风云，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43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怎样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争夺。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文章《晚年周恩来》。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就是在中共党史上他也会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毛泽东让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毛借口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实际上是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做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死后安排的一部分。江青正是在了解了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露骨的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但是毛泽东又担心江青无法担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的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邓小平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持周的一张王牌，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58年南宁会议后，周恩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请师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这其实是一石二鸟之举。一方面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另一方面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现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在党内外声望大起， 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共中央无人制衡。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妒意日深，以致萌生了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的合适人选。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相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所以，当毛在陈毅的追悼会上透露出重新启用邓小平的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蒋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是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他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抓住什么把柄。1973年3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约》的一段话，即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该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该对当年旅欧勤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能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要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这一建议被邓所婉拒。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着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时，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音，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的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1974年3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荣、唐文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寻对中共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共也应该派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毛泽东通过这一举动向外界释放台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毛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 又叮嘱王海荣、唐文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以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虽然周恩来曾不止一次的向人流露过希望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周恩来更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的提议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他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想让邓小平摘了桃子。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都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反对。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台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道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可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的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江青小心谨慎。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开始有意疏远，而江青和邓小平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